据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报道，南朝鲜的工人界、宗教界、艺术界等市民社会团体成员15号在首尔拘留所前举行连带之夜活动，要求扣留朴槿惠，释放梁新球。另外，据南朝鲜网报《邹主时报》报道，实现民主化家属运动协议会梁新球后援会15号在首尔的塔洞公园举办周四集会，表示谴责当局制造间谍事件。同一天，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敷衍了事，对金成润判处4年有期徒刑，其理由是他受到谁的指令，去年背后操纵11、14民众总动员。